弟兄姐妹晚安，听得到我声音吗？可以吗？ 可以，我听得到，可以。 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礼拜六晚上这段时间，求你祝福我们这段时间，帮助我们思想，因为你的儿子道成肉身，因为有圣灵在他身上工作，如今这模式又如何的他的生命又如何的复制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是与他联合的人，求你帮助我们思想这极大的奥秘，也从中得益处，而叫我们能够对你发出颂赞，对我们的主发出赞美。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OK， 今天是读书会 Ferguson 的圣灵论还是第五章，第五章内容比较详细，所以我们其实第五章是，这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看第五章的最后一个段落。我跟大家说一声抱歉，我今天没有那个中文版在我手边，所以我们就用那个教材，如果我讲的跟中文版有点差别，请同学可以的话帮我补充，或者有问题随时可以提出来。 OK， 我们应该是从中文版的第97页开始看，继续看可能就是讨论这个救赎次序与我们如何在与基督联合的架构之下理解救赎次序 ,Ordo Salutis。Ferguson 提到说，救赎次序如果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看，是可以帮助我们，其实就是从不同的层面看我们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联合这个事实。然后他中间有提到说，圣灵是与我们与基督联合的连结 bond， OK， 那么我们与基督联合之密切度取决于我们拥有他的圣灵，他的圣灵拥有我们这个事实。英文是一个 mutual possession， 我们互相拥有，我们拥有他，他拥有我们， OK， 我们是他的，他是我们的。Ferguson 也提到，保罗关于圣灵的教导，其实与耶稣他自己，特别在分离讲论或告别讲论，约翰福音14章到17章，特别是14章17节20节。那里关于圣灵的教导是一致的，是这个刚刚提到圣灵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 bond， 纽带连结，这概念是圣灵是那将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你可以说是 agent， 或者是他将我们与基督联合。所以当我们讲说与基督联合，这不只是一个 Christological， 一个关于基督的，关于基督的教导，也是关于圣灵的教导。OK， 也是一个 Pneumological 的教导。所以我没有中文课本，所以我不知道在这个段落里面大家有没有看到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的，也许我可以做一些解释。OK， 约翰福音14章17节，在耶稣这分离的讲论，他跟门徒们说，这个圣灵是世人不能接受，因为看不到他，也不认识他。他对门徒们说：“你们却认识他。”所以，我们不应该有一个误解，就是门徒们要等到五旬节才拥有圣灵。Right？ 他说：“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就常与你们同在。” 他是谁？他是指圣灵。这个是耶稣在死掉复活升天之前就对门徒们讲说，圣灵本来就常与你们同在，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而圣灵总是与我同在，所以圣灵总是与你们同在，也要在，这个是未来式，他也将要在你们里面。所以也许这句话有暗示，就是说现在他与你们同在是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但是将来我若不去他就不来的意思，就是或者说我去对你们有益，意思是将来他与你们同在的模式是在你们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更直接的与你们同在， He will be in you， 在你们里面。所以 这节经文其实是蛮有意思的，是在我认为是在教导门徒们这个关于圣灵工作的模式，在基督得荣耀前和得荣耀后，或者说你可以说好了，末世前和末世后，这样讲有点，末世怎么会有钱？末世前和末世后，我们知道就是末世，就是当我们主耶稣复活升天，浇灌圣灵下来，就掀开掀起 inaugurate 末世的开始。我觉得约翰福音14章17节耶稣在教导这两种圣灵工作的不同的模式。也许我们可以更推进一步说，那么圣灵如何与道成肉身之前的旧约的圣徒同在？我们不应该以为旧约的圣徒没有圣灵。如果耶稣在这里暗示圣灵与你们同在，因为我与你们同在，那么其实如果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圣经神学好了解读圣经的方式，我们就会说圣灵当然与旧约圣徒同在，是借着那一切所有预表弥赛亚受膏者基督的，不论是律法，不论是献祭，不论是任何东西，凡是预表基督的，如果有其 effectiveness， 有其功效的话，就表示必然是有其圣灵的工作参与其中。Okay.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就从字面上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同在和将来圣灵浇灌下来在你们里面的同在，也许我们可以说那种亲密的程度是不一样的。OK， 接下来Ferguson 有讨论，就是 Union with Christ 与基督联合这个概念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起先提到说，其实保罗关于圣灵的教导和我们主的教导是一致的。那么所以保罗的这个 Christ in you，基督在你们里面与基督联合这个概念，应该不是从圣经之外或者从上帝启示之外所获得灵感的。就如 Ferguson 在这边提到，大概一世纪之前有圣经学者，新派的圣经学者认为与基督联合保罗的这个概念是从古代东方宗教神秘主义那边得来的。 Ferguson 在这段提到说，不需要是如此，我们从旧约和新约都可以看到与基督联合这个概念，或者基督如何他的子民就如何这个概念，从旧约的大祭司的身份就已经可以一窥这个概念，大祭司是代表整体以色列人 ，OK， 或者以赛亚书里面的那位神秘的受苦的仆人，他是代表我民受刑罚，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在新约里面，耶稣他自己的教导 也已经他没有说与基督联合这个字眼，但是他的教导里面在在都充满了这个概念。譬如说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讲说，之后他会说看一下，当他在荣耀里面随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会把绵羊分在右边，山羊分在左边，然后要对右边的说，你们是蒙福的，你们是可以承受为你们预备的国的。然后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就看顾我，在监里你们看我。这些人一人就回答说，我们哪有对你做这些事，主啊，我们哪有。他说，然后我们主怎么说，你只要对我最小的一个弟兄做，就是在我身上做。与主联合的概念。另外的当然就是譬如说在他的大祭司祷告约翰福音17章里面，这个概念重复出现，17章21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26节，我已经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也在他们里面。我如何蒙你的爱，他们就如何蒙你的爱，我也在，因为我也在他们里面。Okay. 在新约，从保罗他自己归信的历程，他自己所传的福音，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与基督联合的这一个概念是一个非常 foundational， 一个非常基础的信念概念。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听到主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哎，你逼迫我的信徒，你逼迫我的教会，你就是逼迫我。OK， 保罗有几次用字句说我的福音，他说我的福音，意识到他与基督联合到一个程度，基督的福音就是他的福音。OK， 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我有没有什么漏掉的，或者翻译有没有什么很奇怪的？OK， 与基督联合也可以透过圣经里面的介系词看得出来，基督是介系词，为基督为信徒死，基督替我们成为罪，而我们也是与基督一同，介系词，同死同复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但是最重要最出色，在新约里面出现最多的那个介系词是在基督里 and 这个在基督里是类比在亚当里面，你若不是在基督里，你就是在亚当里面，你若不是与第二个亚当联合，你就是与第一个亚当联合，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你若不是与基督联合，你就是与亚当联合。Okay. 这是 凸显盟约之手的概念。Okay. 所以世界上有两种人，得救的人没有得救的人，基督徒非基督徒，有永生的人没有永生的人， 或者如果你要用约的概念来理解这两种人，你会怎么说？世界上有哪两种人？或世界上的人是落在不是这个约就是那个约的概念，哪两个约？ 恩典之约。 嗯，还有呢？啊，另外一个约呢？如果你不是在恩典之约，你是在什么之约？ 行为工作。 Yeah， 行为工作之约 ，right？ 你就必须要按照你的行为才得永生。然而，没有一个人可以按照行为工作得到永生。Yeah， 所以世界上的人一定是在约的概念之下，一定是在某一个约之下。你若不是在恩典之约，你就是在工作之约。OK， 好，So 在基督里，这个是在他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是这个字眼，这个介系词是在新约里面，尤其在保罗书信里面重复出现，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在我们主自己的教导里面，也出现。OK， 不是保罗的发明。OK， 好，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他讲说受东方神秘主义影响，他主要一世纪之前，他主要是在讲整个灵恩运动吗？ 应该不是，应该是在讲那个新派的就是用宗派宗教学派来理解基督教的学者们。基本上就是你要说是德国的神学家好了，德国神学家就是认为说基督教信仰基本上是一个历史宗教信仰，那如果你要理解它的话，你不会认为说这个是上帝的漠视或出于上帝的启示，而是它是在整个人类的宗教历史发展中出现的一个宗教现象，然后你是一个宗教现象历史研究来分析它之中的内容，所以如果这个内容有与基督联合，哦，那我们就必须追溯当时的古代，特别是古代近东文化或近东宗教里面有没有这样类似的概念。那如果有的话，那么基督教的这个概念一定是从他们那边得来的，是大概是这样。跟林恩应该不是跟林恩那个有关系。OK， 接下来Ferguson 讨论就是关于与基督联合，按照圣经的资料 biblical data， 圣经的给我们的讯息，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阶段，你不要说阶段，三个 moments， 忘记中文翻译是什么，三个什么时刻。Oh yeah， 中文书里面是分成三个时刻。他 Ferguson 用的是 moments， right？ 然后 Ferguson 用的是我不知道中文的书是什么，因为没有他。这三个时刻分别是创立世界以先，基督道成肉身，还有在信徒的生命中，是不是这个翻译 ？OK， Ferguson 用的词是 the eternal， 在永恒中。The incarnational 道成肉身，还有 existential 就是存有之中，我们生命的存有之中。或者你要用更精确一点的比较老一代的神学用词是 imminent、transient 和 applicatory， 这三个阶段吗？或者三个 moments？ 为什么会有分这三个阶段？首先我们说，因为按照圣经给我们的资讯， 我们可以用这三个 moments, 这三个阶段来理解与基督联合。我们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与基督联合，为什么？因为经文告诉我们，上帝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他里面赐给我们一切属灵的福气，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用词。所以这个是关乎什么？这个是关乎上帝在永恒之中利益拣选了一群人做他自己的子民，而这群人要做他的子民是必须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与他的儿子联合，是赐给他儿子。经文也告诉我们，当我们的主经历他的死，他的埋葬复活，我们是与他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或者我们可以说，若是如此，我们其实是有份于基督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基于神学上的用词是这个叫做 transient union with Christ。 transient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union 在历史时空中呈现了、okay. 本来是在永恒中立意的，现在如今在时间和空间中呈现出来、okay. So Ferguson 在这里有提到，这代表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如果我们有份于基督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同死同可以说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升天，那么我们的生命必然也更新。这个是第三个阶段，这也代表我们得着一个新的身份、right? 我们的 status 跟之前是不一样的，跟没有与基督联合的人是不一样的、okay. 保罗他可以说，保罗教导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教导身体的复活，但是他在其他地方也已经预设我们是已经复活的人。So, 他会譬如说在哥罗西书第二章那边讲说第二章第十二节，你们既然是受洗是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这当然会让你想起在另外一段经文罗马书六章那边与他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一段经文。 OK, 然后是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在这边讲这个是已经成立的事实了，我们是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事实了。受洗就代表我们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归入他的新生命，归入他的死埋葬复活，整个归入基督的生命，与他联合。然后他在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说，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预设是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因此你们的行事为人应该由思念上面的事来控制如今你们如何活在世上。 Alright, 这个是基于一个历史事实，基督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升天了。 OK, 如果你们真的是与他一同复活的，那你们如何活在地上应该有所不同，应该受控于思念上面的事，而不是思念地上的事。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如同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和拜偶像。 OK,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第三个 moment, 就是与基督联合这个事实。如今神学的用词是applicatory, 如今施展在我们身上。 施展在每一个圣徒，不论是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第十八世纪、二十一世纪的，在时间和空间中确实施展在每一位圣徒的身上。Existential， 这是 Ferguson 用的词。这个新的，刚刚提到一个新的生命和新的身份，就确实如今实现、施展、呈现在你我的生命上、身上、生命中，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有新的生命，有新的身份。也就是说，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虽然我们是在永恒中就蒙拣选，虽然我们有一个层面与基督联合，是有一个永恒的层面，是没有时空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哦，我们就是总是与基督联合。在时空上面仍然有之前和之后之分，也就是说我们是在永恒之中蒙上帝拣选的人，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但是我们能不能说我们是哦，所以我们就是总是得救的，我们的生命就你我来说，个人来说，没有得救前与得救后之分？ No。 所以有这个概念，按照圣经的启示，这帮助我们分辨明白，是的，有，我们仍然要说有得救前与得救后，与基督联合之前与基督联合之后。在永恒中蒙拣选的圣徒，在时空，在确实的生命之中，仍然有在上帝的愤怒之下和得救之后在上帝的恩典之中的分别。为什么讲这个？避免有一种中信仰上面的你可以说是异端好了，就是永恒称义的异端。当然OK， 这是有点差题。永恒称义，有一些正统的神学家也会用这个概念，但是你要仔细的去分辨他讲的是什么。但是有另外一些人，哪一些人，特别是反律法主义的人，会认为使用这个以弗所书一章的那段经文，譬如说我们是在永恒之中就蒙上帝拣选，在基督里蒙上帝拣选，在基督里赐予我们一切属灵的福分，包括称义，他们就会说反正我们就在永远中称义。那么其实我们信或不信，也许他不会直接这么说，但是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几乎不可避免带来的后果就是，那我信和不信都无所谓，反正我已经就永恒中称义。那并不是如此的，因为这个称义或者与基督联合所带来一切属灵的福气，仍然是在时空中应用在我们身上，有之前和之后之身。因此我再稍微提一下，其实这一段这个 Ferguson 提到的这一段，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就已经提到，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创造。这个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这个新创造不只是关乎这个人个人的新生命，而是如果你看哥林多后书，我们查经有讨论，一路的脉络下来，这个新创造必然也是关乎一个纪元上面的差别。若有人在基督里，你就已经有份于哇新天新地末世永生。 Ferguson 在这本书里面也提到同样的概念，因为他的神学跟我的神学一样好。 OK， 好，所以在这里也Ferguson 有提到一个，就是有一个互相性，中文是不是翻译成互相性？然后他有提到一个盟约连结的概念，我不知道大家在对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他在这边特别会提到这个？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主要可能刚跟我们提到有关系，就是如果你一旦看到，就是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可以分三个 moments， 三个不同的时刻来理解与基督联合。而其中有一个就是这所谓的 existential 或 applicatory， 就是基督的联合虽然是在永恒之中定义，在2000多年前道成肉身之中实践，但是在对每一个圣徒来说，却也是在每一个圣徒所处的历史的时间空间背景下确实的施展或者 apply 应用在他的身上。如果你有这个概念的话，你就可以避免刚才有提到就是那种我什么都不用做，反正我已经在永恒之中与我的主联合了，你就可以合一的讨论所谓的互相性或 mutuality 或者 covenant bond， 就是在约的概念之中再来理解与基督联合是如何实践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在永恒之中，在基督里被赐予一切属灵的福分，而这属灵的福分是在时空之中，在某一刻上帝借着圣灵透过信心叫我们与他的儿子联合，而领受这一切属灵的福分，我们就用其中一个福分好了，称义这个福分施展在我们身上，这代表什么？是的，这个福分包括能够叫我们借其称义的信心也赐予给我们，但是既然被赐予信心的人也必然要信，对不对？被赐予新创造的人也必会 what 活出新生的样式 right？ 正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在基督里面所成就的工作，因此我们 what 工作行善 right？ 这个就是所谓的如果你要讲神人合作，这个就是所谓的正确的神学正统的神人合作 synergism、okay。 正因为一切都是出于上帝，全然都是出于上帝，所以领受这一切的人也必然做事。正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因此我们做，我们行，我们活出。就是 Ferguson 提到，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与基督联合并非一个全然被动的概念，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与基督联合不是反律法主义的借口。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那个Ferguson 就是他引用一段 B.B. Warfield 华尔菲德的字眼，然后他我不知道他中文翻译的是不是很好，他说就连这么严谨这么认真的改革中神学家如 B.B. Warfield 如华尔菲德都会用神人合作这个字眼来形容与基督联合，或者来形容与基督联合的某一个层面。 其实它言下之意就是 synergism 通常是在神学上面是一个你必须很小心使用这个字眼。我们的得救不是神人合作 right， 我们会说我们的得救全然是出于上帝，全然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拣选，不是神人合作。但是这个 salvation 是不是有一些层面我们的确可以用 synergistic 或 synergism 来解释某一些层面？是的，正统的神学家也会使用这样的字眼，只要你知道它是应用在什么地方。 OK， 尤其是关于成圣的这个部分，很多改革神学家不会讳言说成圣是神人合作，称义是全人一件事也没有办法做，人只能回应。Okay. 但是成圣的确是正因为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工作。就此来说，我们可以说 yes， 你必须要有一个回应或者互 mutuality 互相性回应性。或者用约的概念，你必须要回应这个 covenant obligation， 回应这个，如果是有约，就有约的责任，你必须回应这个约的责任。OK，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So， 我们到最后它的最后一个含义 implication， 就是这一切教导它的每一章最后面都有那一段叫做 implication， 这一切教导有什么含义？ Okay. 首先圣灵 最主要的工作，它的事工就是将我们与基督联合。好叫我们有份于在基督里那丰盛的恩典。所以他再次引用加尔文 right， 是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就有一切所有的好处，因为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凡他有的就是我们的。或者你甚至可以说，凡他有的好处都是我们的，而我们有的最不好的都归给他。因为我们与他联合，因为他是我们的，我们是他的。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对我们的主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公平的交易，但是却是他乐意于我们，给我们的，赐予我们的。Okay. 接下来，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就成了新创造。新造的人，好，用中文，这表示我们就不再受罪或者肉体或者这个世界今世，我们就不再受这个今世的，不在这个今世的权势之下。这不是说我们不会再受罪的影响，而是说我们不在他的权势之下，我们不再受控于他，我们不再没有选择，我们不再是不得不犯罪的人。我们如今虽然活在肉身之中，虽然活在今世，却什么？不是属于肉体乃是属灵的，不是属于今世乃是属于来世的，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乃是属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或者用保罗，我们不再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 我们现在活是为了他活，或者向义活，不再是向罪活。整个 orientation， 整个生命的方向全部都被改变了，我们的身份彻底的被改变。因此基督徒说实在的，真的不应该有过多的讨论原生家庭。I don't know 为什么，我不知道有些教会，特别灵恩派教会，特别喜欢讨论原生家庭。So what？ 你的原生家庭超烂的，承认，超可怕的。So what？ 你是一个新创造，你是有份于来世的人，你已经不活在死亡和罪恶之下，你已经脱离了撒旦的权势，那你何必那么在乎原生家庭？这当然不是说原生家庭不会影响你，但是你不应该容许它成为你生命中的瑕疵，因为你不是属于它的，你是属于你的主耶稣基督。 Anyway， 然后最后他这边提到，他引用的是 Burkhoff Louis Burkhoff， 另外一个20世纪改革中神学家，但是这个概念在约翰欧文里面很多，尤其是他那个第三册圣灵论里面，欧文的概念基本就是圣灵的工作，他先在基督身上打下一个蓝图，你要说是一个做人该有的蓝图好了，你要知道怎么做人吗？耶稣基督就是做人的典范或者榜样，然后再把那人那个蓝图复制在每一个信徒身上。圣灵的工作，换句话说，就是将基督的生命再复制在每一个与他联合的信徒身上，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说，圣灵的工作就是叫我们做人，因为有他儿子的样式，有我们主的样式，就是上帝起初创造人的用意，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人，有圣洁公义和知识。而我们的主道成肉身以后，人犯罪以后，要怎么解决这罪的问题，要怎么修复这个上帝的形象？哦，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他活出完美人本来应该有的样式，生命，然后圣灵再将那个生命，圣灵先在他耶稣基督的受膏者的身上成就了这个生命，再将那生命复制在我们身上。所以圣灵叫我们成了真人，没有圣灵的人只不过是行尸走肉的人。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你们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读这本书的？我觉得这 Ferguson 真的很棒，只是我就是比较担心，因为他本身就有点深，然后他中文翻译也许在很多地方不尽理想，所以我不知道这会不会就是大家读这本书有没有什么得着。 我觉得你放慢脚步之后，其实它很受用，因为就跟查经还有很多其他地方的教导不断的在回应。 好的神学应该也是非常实用的神学。Alright, 所以同样这本书应该是可以很实用的，我希望。 我今天买了这一本书，因为我前一本送人，那你更新的这些翻译会不会通知原来的翻译者或出版社请他更新？ 我们会把一切的教材，这个系列教材我们都会公开在网站上，那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或参考，包括如果原来的翻译社或出版社他们愿意使用，他们可以用，可以提供他们参考。就连我自己的翻译的书也会遇到同样的状况，所以我们也是公开，譬如说耶稣的祷告那个教材我们都是公开，那希望也许再版的时候我会跟出版社讲，尤其是比较严重的，那他们是不是会调整，那就是看再有没有人买书买的够多，他们要再版的时候是不是会调整。仁光，你们那边还好吗？ 可以，就是有些还在思考。 嗯， 因为有的对我来讲一点点深。 嗯，这一章我们花了三次，等于是花了三个月在看这一章。我觉得也值得，因为与基督联合是一个这么重要这么基础的概念，这么中心的概念，那我觉得如果说与基督这个联合这个概念有其实用性，好，就刚刚提到的，其实最基本的没有很困难，就是我们当如何看自己，你如何看自己就决定你如何活在世上。你一旦认知你是与你的主耶稣基督如此联合的人，他是属于你，你属于他，他在你里面，你在他里面，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人总是应该要认识自己， right?我们活在世上，如果说我都不认识自己，就是活得糊糊涂涂的，那对与基督联合的人，对基督徒来说，若我们真的是与他联合，与他的生命联合，那么认识自己首要就必定代表我们必须竭力追求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是非常实际非常实用的东西。你要怎么认识他，很简单，也没有捷径，就是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他一切恩典的媒介，竭力认识他。你认识他以后，你明白他是谁，你明白他做了什么，你明白他的生命是如何，他为你做了什么，这个再 circle back 再循环回来，你再检视你自己的生命，你就不是照着你自己的意识活，而你总是应该检视我活出来的样式，我活出来生命是否是符合我与我的主耶稣基督联合这个事实。这中间当然需要有属灵的智慧，哎，他可能穿着 I don't know 拖鞋行走加利利，并不表示你需要穿着拖鞋行走加利利，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他如何，你也必然如何，一定是如此，因为你是与他联合的。所以要说实用，就是这一切的教导其实就是帮助我们思想与基督联合不是一个抽象概念，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事实。我是与基督联合的人，基督是与我联合的主， 既然如此，那我当如何活？我当该做什么样的人？这会影响我们生命中每一个细节和每一个决定，应该。怡琳姐，你那边 OK 吗？ 目前还 OK， 谢谢。 颜真，你那边 OK 吗？雅文 ，OK 吗？雅文不见了。玉萍、伟伟呢？你们那边有没有什么感想嘛？跟我们分享一下嘛。助教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OK。 我可以分享吗？ 好，可以，请。 我刚刚要打开就按到离开，就是刚刚这样听，就是我觉得就是真的在每次都需要很认真的思考，就是这样子透过这个圣灵论，你会我自己刚才这样子有很多的想法，就是多。就是这一次，就是这一次的读书会，就是在听的时候，在回想，就是带孩子读经的那些过程。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只讲爱，可是没有讲到连结。然后在听的时候，就会就是在翻新之前读经的那个内容，然后也加深。之前因为对圣灵工作没有那么熟悉，就是加深基督论，就是三一真神他们每一个工作，他们每一个位格的工作所成就的一件事情，然后还有总中也有约的概念，就更深，对， okay. 然后也会再去思考，就是上帝的就是所赐予我们的恩典，对，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就是这么讲的很轻易的可以讲出来，就是没有什么深刻的感受，可是这一次就比较深刻，就是与基督连接，就是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的思想以及我们在透过神的话语就是思考天上的事，那帮助我们如何在地上活。 OK。对，今天有提到说圣灵首要的工作其实就是叫我们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的呈现的方式或者目的就是将基督的生命再复制在每一个圣徒身上，所以当有你的朋友也许他是在其他的教会比较所谓看重圣灵工作的教会再来问你，你们教会怎么都不讲圣灵，你们教会怎么都不注重圣灵的工作，你就应该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好 ，OK， 基督的生命有没有复制、重复 （duplicate） 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就印证圣灵有没有在我们生命中工作。OK， 我们请，还是博瑞，你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吗？ 好，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父神，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的读书会，让我们更加的认识圣灵的工作。主啊，也帮助我们每天可以思想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主啊，使我们更多的与基督连结。将基督的生命与我们的生命互相的连接，主啊，孩子，真是求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可以有一个好的休息，并且预备明天主日的聚会，主啊，使我们到明天有可听的耳。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